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碧霞宗的生活平淡温暖，却过得飞快。在赵池莹等人的见证下，沈乔让宇文颂正式行了拜师礼。他自己在教导徒弟的同时，也没有放下武功的修炼，日复一日，内力正渐渐往从前的水平靠拢，甚至隐隐还有突破的趋势。赵池莹虽然担心碧霞宗人才青黄不接，但他也知道眼下更重要的还是教好范元白、周夜雪等弟子，以免良才美玉没找到就先荒废了原来的树苗。有燕无师和沈乔这两位高手在，他对门中弟子的期许难免就更高了些，要求也更严格，大家叫苦不迭，只能向岳昆池求助。老好人岳昆池在师妹与弟子之间左右为难，每日都焦头烂额，鸡飞狗跳。燕无师似乎就此在碧霞宗生了根，也不提告辞离开的话，碧霞宗总不能主动赶人走，更何况燕无师时不时还能指导一下他们的武功，即便这种指点是伴随着比刀子还刻薄的冷嘲热讽，碧霞宗众人也只好痛并快乐着度过。山中无日月，山外却发生了许多变化。宇文赟掌权之后，奉雪亭禅师为国师，大力扶持佛门，又借为母亲祈福之名广修佛寺。在宇文邕时期曾经遭受沉重打击的佛门势力隐隐又有崛起之势。另一方面，宇文赟则重用合欢宗，模仿先帝重用幻月宗的形式，允许他们势力渗透朝中，监视百官，又让合欢宗与佛门各自在江湖上收拢势力，为己所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佛门与合欢宗趁机大肆扩张，从长安开始往整个北方蔓延，许多中小门派在他们的威压威逼之下，不是投靠了佛门，就是被并入合欢宗。灵隐寺、杜元斋等原本在江湖上名声不显的佛门宗派，悄无声息地被朝廷接管，由国师直接统辖。而像桃花坞、平山堂这样的小门派纷纷被合欢宗所灭，甚至连中南派这样不算籍籍无名的门派也因为掌门的死而分崩离析，最终被迫归顺合欢宗。仿佛一夜之间，佛门与合欢宗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扩充势力，变成庞然大物。燕无师昔日的假设在半年多后变成了现实。清晨的泰山脚下出现一名不速之客，对方提着剑一路上山，脚步轻盈如履平地，不一会儿便已到了半山腰的碧霞宗门外。赵池莹正带着众弟子练剑，听见当值的范元白来报： 宗主，青城山纯阳观来了人，正在外头候见。 纯阳观，请他进来吧。 是。 纯阳观怎会来我碧霞宗？此前我们与纯阳观的关系还算不错，有来有往，但伴随着碧霞宗的没落，纯阳观的壮大，从前几辈积攒下来的交情早就变淡了。虽说纯阳观没嫌弃我们庙门小，可双方毕竟离得远，上回碧霞宗遭遇大变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若非沈乔从天而降，等纯阳观那边收到消息再赶过来，黄花菜也都凉了。身下的情况我也大概知道一些，合欢宗与佛门势力正在急剧扩张，好在碧霞宗山高皇帝远，一时半会儿还能独善其身，但纯阳观这时候派人上门，必然是有要事。 赵池莹正思量着，来者已在范元白的带领下走进来。此人面容冷峻，仪表堂堂，步履平稳，伴随着他的脚步，握剑的手却很稳，并未出现半丝颤动。 看来纯阳观后继有人了。 纯阳观弟子李青鱼拜见赵宗主。 你便是易观主座下最得意的弟子。 不愧倾城双璧之名，易观主真是好福气啊。 赵宗主过奖了。 我闭关许久，自出关之后便未再见过易观主，他的武功境界想必更胜往昔了。 实不相瞒，在下此番前来是带琉璃宫传信，为了事件大会一事。 事件大会？若我没有记错，事件大会十年一回，今年算来也才第九个年头。 虽然如此，不过前些日子琉璃宫的人找上纯阳观，说今年想借纯阳观之地提前举行，师尊答应了，所以让我前来送信，邀请赵宗主前往。 方丈州位于海外岛屿，常人寻之不至，岛上只有一个门派，就是琉璃宫，他们自给自足，很少参与中原武林各种厮杀争斗，但他们却很喜欢为中原武林纪实载名，像天下十大高手这样常常被人挂在嘴边的排名都是琉璃宫排出来的。十年一度的事件大会也由他们举办，琉璃宫弟子或许武功不高，也没什么名气，却因这一传统，江湖人若是碰见都会给三分面子，毕竟人家跟中原武林没有什么利益瓜葛，用不着厮杀的你死我活。若是有人对排名不服，自可上门去找那个排在自己前面的人，没必要为难人家琉璃宫。如果十年内武功大进，十年后榜上名次自然也有变化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武功这种事情不是想蒙混过关就能蒙混过关的，谁天下第一，谁的武功更高，一目了然，哪怕伯仲之间，只要比上一场也能知道胜负高低。事件大会是武林排名谱上的衍生物，十年一回，广发邀约，谁都可以去参加，彼此切磋武艺。琉璃宫地处偏远，会借一处中原门派的场地来举行，被借场地的门派能够趁机扬名，自然乐意万分。负责排名的人武功可以不高，但眼光却不能不犀利。琉璃宫这个排名谱之所以能够服众，正是因为他们排出来的名次几乎没有出过差错。像齐凤阁，十年前他还未过世，但事件大会他却并没有参加，可即便这样，他依旧名列第一，当之无愧，没有人不服气。这些年随着琉璃宫的出名，也不乏有许多高手榜的名次纷纷出炉。齐凤阁与崔游望等人相继去世之后，事件大会又还未举行，大家等不到琉璃宫的排名，便自作主张排了新的天下十大。沈乔这种原本从未在江湖上出现过的，也因为接任了玄都山掌教而名列其中。后来沈乔与坤爷一战败而落崖，又有好事者将坤爷和玉矮的名字放了上去，但这些都不是琉璃宫排出来的。事件大会提前举行的消息一出，必然令许多人心潮涌动，跃跃欲试，因为除了天下十大这样的排名之外，琉璃宫还会排出诸如剑谱、刀谱这样的名次。剑乃百兵之首，天下练剑的人太多，所以剑道排名也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。真正的宗师级高手，到了齐凤阁、易辟尘、雪亭禅师这样的境界，他们根本不必通过琉璃宫的排名来增加自己的名望。不管上面有没有他们的名字，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名声，琉璃宫的排名仅仅是锦上添花。至于沈乔，就更不会在意这些了。假如他现在还执掌玄都山，假如现在还没有发生玉矮暗算他的事情，就算得到事件大会的消息，他约摸也是不会派人参加的。但除此之外，许多人都需要借琉璃宫来扬名，琉璃宫也需要这样一种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存在，两相得利。赵池莹不热衷名利，但为了门派的长远发展，碧霞宗现在需要招纳更多的新弟子，如果自己或岳坤池能够在事件大会上有所斩获，肯定会有许多人慕名前来拜师学艺。 啊，多谢易观主让你前来知会。碧霞宗地处偏远，若等外间消息传来再动身，只怕真会赶不及。 赵宗主若是准备好了， 在下可以陪同前去，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 李道友无需去别的门派传讯吗？ 此事本由琉璃宫负责知会天下各宗门，只因纯阳观与碧霞宗素有往来，师尊方才让我前来。听说前阵子碧霞宗遭逢变故，本门距离遥远，一时未及支援，还请赵宗主莫怪。 我也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所以不敢劳动易观主，此番能蒙易观主惦记，我已心存感激。且待我与门中弟子交代一声，明日便可出发。李道友若不嫌弃，就请在此歇息一晚。 那就有劳赵宗主。 李青鱼是易辟尘的亲传弟子，地位非同一般，传闻更是易辟尘的衣钵传人，也就是纯阳观未来的观主。论武功，赵池莹也许还要稍逊一筹，能得他亲自过来报信，其实已经给足了碧霞宗的面子。赵池莹不会不识趣，是以对李青鱼也非常客气，不以掌门身份自居。说话间，李青鱼好像想起什么，问道： 敢问赵宗主，不知沈乔沈道兄是否也在碧霞宗？ 沈乔清晨本想要教弟子练剑，却被燕无师约到山顶去切磋。燕无师说自己许久未练剑招，想让沈乔与他过招，还从岳坤池那儿借了把剑过来。谁知沈乔却想起旧事： 燕宗主，当日你从桑景行那里换来的太华剑呢？ 燕无师当年与崔游望交手落败，连太华剑也落在对方手中，后来才到了崔游望的弟子桑景行手中。但燕无师是个自负绝顶的人，认为剑再好也终究是身外之物，若被对手拿去，一来授人以柄，二来平添屈辱，所以决意弃剑，更自创出春水指法，独步天下。所以那一次他用沈乔去交换太华剑，其实根本意不在剑，而是想借机折辱沈乔，让他明白自己还不如一把剑，因此陷入对人心彻底绝望的境地。至于太华剑在从桑景行手中拿回去之后，转眼就被燕无师丢给玉生烟，他根本看也没看一眼。但哪怕燕无师再狂妄，也知道这种想法显然不适宜再说出口，否则只会将沈乔对他的心平气和悉数毁坏殆尽。也许当时的燕无师也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他自己也会踏进自己挖出来的坑里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